展首歌呢是来自阿妹演唱会当中演唱的一首《火》。那说到阿妹张惠妹呢，无数人会觉得她胖了哈，有人呢在惋惜，有人在大笑，但是呢你有没有认真的听过她说过那句话呢，就是我觉得挺好的，我又不是模特，是歌手，只要能够带来好的音乐，胖不胖都无所谓。所以说呢，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岁月会流逝，年华容易老，只有自信和勇敢才是最永恒的华丽，那你说是不是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的自信的生活。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垃圾。掉下的泪， 你和我的世界断断去感惊喜，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 苏打绿相信，那么一个人呢，在经历过那些苦难之后呢，回头看一看，其实也真的是没什么，是吧？很感谢那些愿意陪在你身边的人吧，会永远站在我们这边，默默地支持着我们。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那些三观不合的人呢，以后就尽量的去少接触了，因为我们不想因此就改变了自己，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永远是最棒的。所以呢，伴随着努力，怀揣着梦想，明天的明天，我们都要热情的工作哟。那同样，爱情也是一样的，爱上一个人呢，是一种直觉，那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对方如何，只要你坚信那就是你爱的，那就一往无前吧。那爱要大声的说出来，爱他不需要隐藏。 Shiver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辉啊。那如若爱一个人呢，就不要说太多做不到的承诺，如果不爱一个人呢，就不要轻易接受对方的所有的好，承诺要趁晚，拒绝要趁早，我们经不起来来回回的辜负，也扛不住反反复复的背叛。那下面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 Danny 带给我们的 Heart and Take。 黑暗摇滚风和明亮清新风呢互相交错，黑漆造型呢更是增添了几分质感。那 Danny 呢在 MV 当中呢也霸气外露，那唱的歌迷们激动的真的要 Heart and Take。 Never put my love out on the line. Never said yes to the right guy. Never had trouble getting what I want. But when it comes to you, I'm never good enough. When I don't care, I can play them like a Ken doll. Don't wash my hair, then make them bounce like a basketball. Like you, make me wanna act like a girl.Break a sweat for the other guys. When you come around, I get paralyzed. And every time I try to be myself, it comes out wrong like a cry for help. It's just not fair. Pain's more trouble than love is worth. I guess for air, it feels so good, but you know it hurts. Like you, make me wanna act like a girl. 说不是呢还没有长大，只是不愿意长大罢了，是吗？什么责任心和担当都没有，那都推脱说自己还没有玩够啊。你要是不爱一个人，仅仅是喜欢的话呢，就不要浪费别人这么多年的青春啊，因为那就太自私了，明白了吗？那相反，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呢，那就相守这份幸福吧，因为一个人爱不爱你，在不在意你，是感觉得到的，不要骗自己，也不要勉强自己哦。 像是失去相机，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只剩 one one I love you so。 每秒钟胆战心惊，一 紧紧，一种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只是弯弯 I love it so 你两种淡淡心情迎着你给的惊奇你一种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是如梦幻催眠的魔术 So baby baby Tell me baby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爱情最甜蜜是被征服 I'm crazy you

材料戏剧《东图和我和我的哲学》从今天起到15号在隆福剧场上演。我的哲学大量运用现当代文学哲学作品中的段落，并且把这些段落按照我在日复一日的独处和阅读中形成的心理线索进行新的构作，形成了一部以最直接的方式回归文学性的戏剧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我的哲学也加入了歌队这一形式，无论是在精神内涵还是在观演体验上，都赋予强烈的诗化意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鼓楼桥东向西方向有一辆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西向东方向建祥桥以及北辰桥分别有事故发生，导致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静止了，身边没人。如果爱停了，谁会留着？你不说理由，也不做选择。面对面的我们，像两个陌生人。的亲吻，最礼貌的双唇，感觉变了，骗不了任何人。零度的亲吻，你闭上双眼，不让我看透，我不想追问，还能撑多久？丢了，我们在等着，谁先开口？表面的笑容让人更难受，爱永远无法平衡，不其实都懂得。零度的亲吻。 为什么？ 骗不了任何人。会好， 是不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方，两个人就不可能相爱了呢？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之前林俊杰在《因你而在》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零度的亲吻。那在歌曲的 MV 当中呢，讲述了情侣分手之后呢，男方思念女方，之后呢又意外了买了奇妙的镜子回家，而镜子里呢却上演了两个人交往期间的画面，其中的一幕两人是刚争吵完，女方呢独自哭泣的一个画面。那林俊杰呢也是真情流露，一分钟呢就落下了眼泪啊。那这样的歌声配着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让人有点 hold 不住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回想起自己和他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候，这个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下流。那过去所有的甜蜜好像都变成了灰白色的一样，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连亲吻都是零度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老话，当你拥有幸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哦。好了，这样吧，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金池推出了新歌《哭着吃饭的人》，歌曲讲述了城市背后不为人知的苦。在繁华的都市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为了生存和那一点小小的倔强，你经常红着眼眶，将眼泪和饭一起咽到肚子里。日子再苦再难，人都要吃饭，因为吃饱了才有力气。更何况哭着吃饭并不等于自暴自弃，你吞下了生活的苦涩，就拥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哭着吃饭的人一定会坚强地走下去，这样才有抓住幸福的可能。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金池《哭着吃饭的人》。 你收拾好心情，脸上尽量平静，打开的碗餐已很平，可肩头好沉啊，你想到了什么？真没有人是哭了， 一个坚强如你的人都有说不出的苦啊，只求能有幸福长大、哦、慢慢的再让我像温暖的人，世界不曾叫等的人，念着他可贵的本。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也许呢，你现在拥有的不满意的生活，那是他人所求。人只有一辈子，愿你活得轻松点，不要一味的压抑着自己。埋头苦干的你，是否也能够停下脚步，听一听周围某一个事物的声音呢？想一想，你所需要的幸福生活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谁都想做一个幸福的人，那么什么才是幸福呢？请不要等老了再回头望。原来呢，幸福就是自己播种割草的那种感觉，自己守护家人的那种感觉的幸福。你说呢？ 在耳机，也或许他在电话里对着我仔细叮咛。爱迷路了，你很着急，连呼吸都急。我说没问题，趁着阳光还算透明，静静地。声音不止我爱你，还有一起欢笑和哭泣。幸福有声音，只是找不清，只要牵着手去用心聆听。担心准备了语句，感动的不是你为我撑伞，而是你陪着我去淋雨。幸福的声音不止我爱你，还有一起欢笑和哭泣。幸福有声音，只是找不清，只要牵着手去用心聆听。爱是一个人一半承担彼此所有苦难，再把快乐悲伤唱成一盘，你一半我一 林佑威幸福的声音，感动的不是你给我撑伞，而是你陪我去淋雨啊！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所有的虚荣呢，都是浮云啊！真实的幸福呢，就是守在自己心爱的家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啊！工作呢，永远都会有，钱永远也赚不够，再忙呢，也不要忽略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陪伴呢，是最长情的告白。常回家看看，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等到以后才会觉得遗憾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希望每一天大家都能够过的是如此的幸福和如此的快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春晖，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他通灯太鲜红，就算再等一千秒钟，我谁再散步仍够等过头。就算在多么清的天气中，和谁在爱中仍然难过梦。